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，我系张秀贤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诶，翻嚟啦，老伯，你想边区先咧？又 新界东咯，你讲 新界东咪讲完咯，咪 新界西咯， 啊，新界西， 新界西啦。 喂，阿陈炳有，唔系阿炳爷有机会喎，啊， 阿炳爷真系好有机会， 其实好嘅， 因为其实大舅本身同阿。大舅2012已經好高票啦，跟住仲有大舅同佢抬橋嘛， 嗯， 所以其實佢基本上是 穩。如果大舅一個咧再選咧， 唔係， 就問嘅 嚇，點解咧？ 喂，梗係啦，佢同我頭先慢啲個分析一樣。 啊，咁啊係， 即係你當日人民力量嘅支持者，嗱，我唔係貶低人民力量嘅支持者，我認為即係佢哋係進步力量嚟㗎。 嗯， 即係話説在前頭，呢個你知唔知啊？我一評論呢個人民力量咧，就係咁啲友喺度瘋狂喺度玩，即係我都無謂，即係我啲評論完嚟啫嘛，大佬。但係佢確實同慢啲嘅情況一樣，佢攞咗6-7% 上嘅大舊，我唔記得6定7定8。 唔係喎，佢今次嗰、那個 你一定當中有2-3成保守估計就去咗本土度。咁而你去本土就係去咩名單呢？咁梗係鄭松泰啊。或者係呢個黃俊傑嘅名單啦、 啊。嘛， 我覺得黃俊傑多啲，鄭松泰係比較嚇人憎嘅，我覺得。 唔係鄭松泰 嗰啲、這個、屯門嗰單嘢。 鄭松泰就係大鑊啲啊，仲差過呢個黃俊傑喎？點解咧？ 嗱，你問我呢、這個區都係頭先嗰個情況、啊、最 best 嘅 scenario 3-6，建制派3席，佢哋最穩嘅建制派邊3席咧？民建聯陳恆斌，雖然我都唔識噶啦。麦美娟，寻日听佢讲嘢嘅时候，成个八婆咁，原来屌真系， 不嬲都系 喎，好卖噶， 你知？ 因为我背唔到，而家有好多人话，咁啊，原来嗰个立法会员 唔系啊，佢新东补选嗰次，佢有出嚟拉票噶， 有啊，我咪影咗念佛噶嘛，佢同阿邓家彪喺度，继续 跟住梁志祥名单，应该都系冇问题嘅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建制派咁保守去玩呢一个比例代表制游戏嘅话咧。田北辰亦都冇問題，所以4-5嘅有機會嘅。 田北辰最高票添，主要係 泛民咧，其實喺新界西咧，好多時咧，有成功嘅例子，即係每一區裏邊咧就係 maximize 佢選票嘅。有唔成功嘅例子，好似上一屆，即係民主黨咁樣。 嗯， 上一次能夠3-6咧，基本上就係因為李永達同埋陳淑英啫嘛。 嗯， 係。同埋因為余若薇多咗個變數喺度啊嘛，表。塞晒啲票俾你，大哥， 萬幾票啊，大佬， 佢爭啲贏埋第二隻㗎，你唔好話佢啦， 爭8000多票，印象中8000多票就爭。 所以咧，而家你個名單咁 Q 亂咧，嗱，你跟住落嚟有街工黃潤達啊，你有朱海迪啊， 街工黃潤達， 黃潤達，講第二個啊，真係， 即係我一講新勢開始混亂，因為有啲緊張嘛。阿銘爺有機會贏啊嘛， 係。 咁但係你問我。其实如果咁乱的话其实开4-5是不出奇的。 嗯。 即同返上次一 样。但其实开4-5是正常波来的。 不是。如果能够 maximize 啲选票不会浪费一分一毫的话呢 即要计得好准。 开3-6是有可能 的。但咁样其实只是偷到一直我叫做。 嗱4-5的 scenario 呢同我之前的分析一样民主党公民党同工党呢都是稳的。因為你阿中唔喺度咧，黃潤達究竟能唔能夠頂得住咧？我覺得有疑問。 嗯、 最大機會，因為阿基都係知名度高嘅，咁你問我就係基。 係。 咁如果你話開4-5咧，呢四個我最大機會。係。 嗯。 係咪 ？At least 呢四個，跟住你就如果你開6-3咧，阿明就穩嘅啦。開4-5就問嘅，因為你冇理由揾邵堅係會輸噶嘛。因為點解佢問個民意問卷調查嘅時候，我啱今日睇翻份問卷啦。佢原來只係話民主黨。嘅尹兆基，你冇加 AV 人同埋高达落去噶嘛？ 嗰两条友仔要学余若薇怼佢上去。 喂，我就惊佢搭咋佢啲飞。如果咁样就系、是，你如果有高达同埋 AV 人喺度咧，系稳胜嘅呢张名单 系 咪？ 冇错。 你问题就系郭家麒，我都觉得稳嘅。李卓人稳，咁你剩翻即系3，跟住你4-5究竟系边个咧？如果你最保守估计就系、是。系咪？咁所以你如果寫民聯名單，呢個係有機。 嗯。 但係跟住落嚟咧，問題就係馮檢基名單有機。咁4-5開就5-5就係我哋呢5個咯。 嗯。 正路牌嘅嘢，咁所有本土都喺呢個區度玩完㗎啦。 咁呢個亦都即係大家嘅功勞啦。因為點解咧？熱狗其實個名喺街裏邊已經好 Q 臭，原來我最近已經發覺。 係，係啊。 嗰啲七一嗰啲斗賊見到咧，佢啲箱全部好多係空嘅，啲人話，即係冇人再入錢落，同埋咧成日俾人鬧嘅已經。 我經過樓七一經過佢哋街站咧，係得幾張銀紙咯。我基本上我可以基本上肯定咧，就係咧，我嘅銀紙應該佢 自己裝假狗咧。 我唔多嗱，我又唔會咁即係陰謀論咁講，但係即係起碼一定係好少人支持佢咯。 好少啦， 或者只係圍內一幾個支持者咁樣啊？你又出咗件熱血建國 T 啊？唉、哎，即係怕心口啊嘛！ 即係幫襯小販啦、啊，簡單嚟講， 300蚊、哎、照抌落去啦，即係咁樣嘅啫。所以街上面咧嗰啲嘅支持咧，已經係即係啲遊離票啊，已經係冇乜㗎。我覺得， 咪同埋新西佢嗰一次保送何君瑤入去，送咗個焚化爐俾粉蝴蝶村啊嘛。 區嘅居民真係多謝呢一個。 喂，所以個變數咧講漏咗一樣，你啱提醒我，何君瑤咧而家佢有3% 度。 嗯， 咁即係話咧，如果開4-5，即係對我哋不利啦，4-5對家攞四，我哋攞5嘅話咧，咁何君瑤係其中一個有能力係攞到個名單。 嗯， 因為到時咧從呢一個嘅中聯辦嘅角度咧，都會放棄周永勤嘅。咁問題就喺邊度咧？究竟何君瑤係得罪咗幾多鄉事派？咁但係最後咧，阿爺一吹雞就全部跪低啦。咁、只要壓翻低自由黨，即係周永勤，因為佢係發叔條僆嚟噶嘛，幫佢做個助理噶嘛。如果壓得低佢個飛，咁你跟住我哋亂曬大龍嘅話咧，咁開4-5係有可能。 咪同埋你頭先講緊中聯辦一樣嘢，如果我係劉業強，即係要保住佢喺鄉議局嗰立法會當然議席，咁然後交換要支持周啊何君瑤當選嘅話，我係劉業強，我會丟嘅喎。 啱啊！仲有一個變數，你唔好以為青年新政而家好掂，黃俊傑。今日我喺網上見到我哋嘅 group 裏邊咧，有人講就話咧，佢不停係出席啲即係對我哋泛民嗰啲論壇咧，去拉扯，即係當同我哋有分歧咁樣。但係呢條僆仔，你出代選嘅論壇輸曬啦， 你都打唔贏， 我咁渣都打唔贏，係咪？ 佢要對阿明喎、啊，大佬， 唔係如果我係阿明咧，其中一個選擇，我唔敢講我一定嘅，因為都要再分析個選情啦，就係你要對住黃俊傑。喐梁俊杰系嘛？学郁文逻辑啫嘛。当然你话一定要喐下梁志祥啊、麦美娟啊、陈恒斌啊，甚至田北辰、陈之立，系咪？呢啲一定要喐噶。如果佢而家偷五四咧，你真系玩完啦。因为我哋好散啊。喂，同埋你系冇得表演噶。即使你几咁精简扼要嘅人，讲到重点嘅人，一两句口号能够涵盖成个概念嘅人都好。喂，呢度幾一張名單啊？ 你仲要唔好忘記一樣嘢咧，田北辰咧，佢係攞突嘅。如果你係以即係中聯辦咧分飛嘅策略咧，其實佢嗰度仲有一飛突嘅，即係你變咗就係話何君瑤或者係民建聯嗰邊咧，你係是但揀一張，咁變咗咧，你而家拉屎嗰只咧泛民嘅咧都唔係咁穩陣。咁而家 所以你有可能第三個最 worst 嘅 scenario 就係人哋五我哋四啊， 呢個真係最 worst。 重複翻上年咁樣，好容易會。 上次都好少少，上次係4-5啊嘛，佢哋四我哋五啊嘛。如果你今次搞到五四咧，你真係大鬼鑊啊！即係話主流泛民贏嘅咋，民主黨、公民黨、工黨加 街工 阿基啊。 呢、這個我覺得呢個難啲嘅，因為佢係 揸機啊，大佬，咁你唔驚啊？ 佢名氣大過黃遠達噶嘛？ 跟住你未來嘅日子裏邊，就真係中曬本土派講法。嗱，呢班老屎忽坐了幾廿年嘅議會，一無是處，毫無寸進，咪就係因為點解咧？李卓人、 尹兆堅。 系咪？ 尹兆坚未入过去嘅 郭家麒， 咪咁都入咗去数啦。屌民主党要原罪啊嘛，扑街！唔系郭家麒，喂呢、這个世界老实讲，如果我真系少不更事嘅，呢、這个世界都唔会因为呢四条友有改变啦，系嘛？即系睇佢咁嘅款啊，睇佢咁嘅 style 啊，大哥点会有改变噶？呢啲人咪又系继续喺度。即係搞呢個持續社運咯，永續社運咯， 然後街工同埋阿明高票落選， 真係真係完全唔出奇嘅。即係因為你太散啦，新界西個名單同埋太亂啦，所以我頭先嗰個假説嘅講法就係話咧，如果你一入到去正式嘅選舉工程裏邊，又係社有選舉論壇，新界西咧雖然都係亂曬大龍，都唔知邊個講咗邊個都好啦，但係嗰日嘅表現，你即使唔好輸，就係最重要啦。 你贏唔到都係件事，但你唔好輸咗，俾人睇到你好好核突， 唔好俾人 KO 啊，大佬。咁所以如果你話勾搭嗰啲咧，你兄弟都係會揦嘢嘅，係咪？即係你好似 胡志偉， 即係呢啲，即係所以你 任溝女翻。 咁唔係仲有一個因素嘅喎，你好似漏咗一樣嘢，就係阿尹兆堅咧，而家個民調咧，即係掹邊地輸。 我覺得佢唔會輸咯。你加 A V， 因為佢個問卷咧係冇咗 A V 人同高達啊。 嗯。 喂，大佬啊，高達同 A V 人喺嗰度，武功都有勞啊。 真 係。最主要一定係冇咗 A V 人咯。 係啊。 你最大的問題就是你想想林榮基已經是一個反省啦。喂，我都是不是很喜歡你看 AV， 不過有事我都找你嘛。現在又知道你都當選不到了，你都光榮引退會群，我怕他的名單多過頭的。 嗯， 是啊， 他真的拿多了啊。 即是上屆余若薇那一隻咯。 跟住他例如 郭家。去到余若薇那麼多。 跟住你郭家麒又告急。 嗯。 那在他那裡狂水滾塘魚，或者工黨又告急，阿基又告急。咁你咪开四五咯，全部集中票源去晒呢四个主流 反。咁阿明嗰啲啲票啊，真系够惨 死 大佬。唔系，但系阿明又好难讲，因为其实佢叫激进派咧，其实我觉得佢嗰个愿意出嚟嘅 intensity 系高嘅，我觉得就系嘛，因为佢不嬲觉得系自己少数啊嘛，嗰啲选民。咁所以如果你加埋大舊嗰个，应该会好少少啊， 好少少 加大舊嘅名。 如果净系得大舊有危， 系， 因为佢都系做咗廿几年， 系啊， 系咪啊？即系你都系毫无存在。 但你如果你 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嚟噶嘛， 但你托新人， 包括我在内，系啊，我唔系净系话佢，但系都系毫无存在组成部分。 但你托新人上嚟有光环噶嘛 ？Suppose 系， 系，我觉得呢个系有选举工程嘅考量。 系啊， 所以我觉得阿明系有机会，只要唔失诸交臂，即系太 Q 就得。 系啊。 但系我就提咗佢啦，我话大佬你唔好搏到咁尽啦，而家屌你一定都系新界西太大啦，福源你派多佢朝头早，派少佢朝头早都唔关键嘅，你将呢个电视辩论嗰时唔好太 Q， 一定要充足准备，瞓好啲。你宁愿每一次见街坊嘅时候，喺公众场合里面咧，都系精神奕奕、好有自信嘅人咧，你就 OK。 系。 我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嘅， 即系唔好俾我相机影个黑眼圈。 所以我都算叻噶啦，嗰阵时候，咪起咁咪打 Botox 咯，或者系做咗啲 你嗰阵时有冇帮衬老萧嗰阵时？ 佢叫过我去一次咯，有少帮助咯。 系咪就系嗰次打 Botox 啊？ 唔系，所以嗰阵时候我都系噶，其实我一早已经知输噶啦。我系呃咗大家啊，啫嘛。系咪？咪但你出到嚟都要好有自信，咪点会投嚟啊？大哥，梗系话自己赢啦。边个唔话自己赢啊？选举 喂，咁另外啦，嗱，失喂，我哋都进度好慢啊， 好快啲。 咁啊，去到港岛区啦，去港岛区先啦，好冇？ 好。 咁就港岛区就哇，陈淑庄，你嗰次你即系咁唔系咁叫做睇好佢啦，咁但系佢 我唔系睇好佢，我只系觉得佢胶胶地啫， 胶胶地唔睇个党呢个名就 即系我喺港岛 ，sorry 啦，以佢咁嘅水平。连陶君衡都拗唔赢，都唔知讲咩嘅 道理出嚟， 道理出嚟嘅，咁就即系 sorry 啦。不过嗱，港岛嘅人，我住咗十几廿年都知，咁啊投公民党系正路嘅，所以呢一区咧，我估计咧就系三三开最差嘅 scenario， 最好就我哋四二。咁点样二化咧？佢哋最稳嘅咧，你问我叶刘淑仪已经系好稳嘅。 哇！呢個真 係奇怪。我覺得點解我好奇怪就係點解葉劉淑儀咧有 26% 多㗎啦？佢到時佢唔會咁多㗎啦。係 咯， 因為點解咧？佢係相對上係知名度高嘅。 嗯。 佢同阿范徐麗泰嗰啲 case 都係一樣嘅。係。同埋佢係翻，即係佢係有少少回頭嘅。即係例如范徐麗泰以前俾人叫江青㗎嘛。 嗯。香港江青。 Okay, 一後屘入一選舉之後，就嚟做咗立法會主席之後，跟住好咗好多改善咗印象。葉劉淑儀一樣，所以佢最後葉劉淑儀唔會咁多。嗱，我最驚嘅 scenario 係乜嘢咧？ 喂，你嗱先至聲明一樣嘢先， 一定贏嘅建制派，就一定係邊個咧？就係第一 維基嚇， 葉劉淑儀一定冇問題，佢只會有多嘅啫。第二應該民建聯張國坤冇問題，維基冇問題。咁佢三咧？我覺得呢三個冇理由打唔到基本。 係啊係啊， 即係嗱，你而家你王維基你當咗係建制派啦， 係咪？梗係建制派， 建制啦， 梗 係啦。 你 講 明先， 你 講明先，你要講明先，因為有啲聽眾咧係會誤會嘅。 我從來都唔講王維基嗰啲咁嘅話題嘅 啦。王維基佢成日啦，一開始就已經開明建制。 講開講呢個王維基咧，真係契弟。 係， 即係我唔係以前鬧佢攞法國冇錯。你記唔記得我哋學聯咧？嗰啲老鬼咧，六四嘅時候咪登咗篇報紙聲明嘅。 嗯， 我咪講話嗰篇嘢，我哋有份寫嘅，即係喐緊而家啲學生會嗰篇嘢啊嘛。 嗯， 個粉腸啊，冇撚找數俾我哋啊！屌，三嚿水都 咁孤寒嘅咩？ 即係佢屌我而家公開咗你黃維基數啊，大佬！佢話因為我選舉所以唔方便俾錢，咁你又等於落名。我大哥威啊你威，三嚿水你唔撚俾嗱，你再唔撚俾嗰筆錢咧，雖然唔係我嘅銀行户口，已經找數啊，找到俾人哋報紙噶啦。我就嚟選個工程揾你個撚樣黃維基，因為唔係我叫佢，我就叫咗係嗰個人主動叫佢，就係、識佢嘅，就係記者嚟嘅，就話誒黃維基你簽唔簽咁？佢就加個名落去喎，屌乜跟住大事報道，哇講到佢成個辦都成個民主派咁樣樣，喂跟住你三嚿水都唔俾我，喂嗰、那個同選舉工程有乜撚嘢關係啊大哥？ 喂你準備拆佢大台噶咯？ 喂你使唔使去餐廳食飯嘅時候你唔俾錢啊？又話同選舉工程有關啊大哥？ 不過佢係孤寒嘅啦，佢之前登出嚟咧有個就係話請呢、這個選舉助理咧。要求要是大學生，又要識啲識路，但 阿仲生咧，幫我做翻張圖咧，講翻呢一段新聞咧，追黃維基數咧，係咁 share， 屌佢老尾， 自身係32.5， 我諗起我就興啊，三嚿水，老實講，你仲叫我揾佢個秘書，揾佢秘書去顧左右言他，我會揾邊個咁樣？跟住我問翻，即係揾佢嗰條友，我話喂大佬，佢仲有冇找數㗎？佢好似冇。 所以 你搞錯， 所以你話得罪會計師咧，真係 唔關會計師事，呢個係個人嘅誠信。嗱，你如果你簽得，你唔俾錢，因為你就嚟冇簽，亦都唔需要俾錢。係，咁唔好威就係你威咗佢，跟住人哋同你頂咗佢。哇！我冇俾錢我知佢，我知佢諗乜啲生意佬。如果阿爺啊或者嗰啲人話點會點樣簽六四啲咁嘢，屌我都冇俾錢，不過你都叫我簽嘅啫嘛。你明唔明佢啊？ 啊， 哦，即系两家茶 啦。冇谂到你啦，屌你三嚿水你跌都跌咗去啦，我哋今晚食宵夜食咗去啦，仆街！屌讲起我兴嘅，嗱我选举论坛嚟追你数，屌你！ 咁要一百个提名、啊，仲要签埋嗰张咧咩拥护基本法吓、啊、咩、 哦？放心，佢签晒嘅，佢嘅意思系到时到后咧就佢公开活动嘅全部真系踩 啊！系啊， 公开活动啊踩 咗，咁啊唔好咁辛苦。佢一两次一次好啦，大佬，你话俾我听佢喺边度出现，我就话黄维基。你爭我三嚿水， 你幾時找數啊？ 因為你簽咗六四呢份聲明，嗱有你個名，我話埋邊一個揾你，你俾唔俾而家？屌你真係！如果唔係我揾呢個登定 Best Street 追你數啊！屌你大佬，啲credit management 嗰間嘢啊！屌， 使唔使入小額錢債審裁處？ 啊都得。 咁但係好怕你話呢度就係三三開啦，係咪？港島區就 最叻。泛民嘅 scenario 應該三三開， 三三 正常三三開嘅， 何秀蘭冇問題。民主黨許智峰係差少少，但如果善仲佳排後面可能好啲，但都唔會好多噶。 嗯， 都係7%、8%， 一堆裝腳懟落去就得噶啦。係， 唔係咁，但係咁樣講，即係你起碼而家你叫扯頭男嗰、那個葉劉對住陳淑莊，大家都係有20%到啊，係咪？咁呢個最後尾你要睇佢分 配，配到㗎啦， 配唔配到喎？ 梗係配到啦。 唔係葉劉就配到啦，但係陳淑莊就配好難配啊嘛，呢、這個就 陳淑莊佢、大佬啊，人哋搞咗四年都係想做立法會議員，佢一定會谷盡啦，所以佢一定係多咗㗎。係 咯， 佢夠啲票其實冇問題、啊。 喂，你再到時啊，最 worst 嘅 scenario 係咩呢？ 就係佢搶多 公民黨、工黨同民主黨，我估咧其實三三嘅機會好大㗎啦。跟住佢嗰邊咧就係黃維基、葉劉淑儀同埋呢一個嘅民建聯張國坤。 張國坤 呢個係即係。對我嚟講，嘢好嘅 best scenario 啦，因為我哋太散，咪都係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如果再差少少啊，屌你俾埋工聯會郭偉強入埋去添啊！我俾你聽，因為我哋散啊嘛，大佬你有劉家豪， 其實係㗎， 你又有羅冠聰，有徐子健，跟住你有葉 有個司馬文啊， 鄭錦滿，你又阿鬼佬，屌我都唔知鬼佬，大佬你唔識講廣東話，你參咩選？屌咁不如我英國參選啦，我雖然我估我英文一定好過佢喎， 佢 即係廣東話，大佬你點接觸選民？ 我諗佢喺選舉論壇嗰度到底點算好咧？真 係即係請翻譯啊， 請翻譯啊又得嚇，係 咯。 唔係其實你咁樣講咧，你咁樣提起咧，即係鄭錦滿啊、阿劉家雄啊、羅冠聰啊呢啲加，即係呢啲散嘅叫做激進飛啦，你加加散散咧，其實問邊都有4%，其實都有。咁但係， 但係你老實講，你突破唔到， 好難啊！ 調翻轉頭係我哋四，佢哋二噶嘛， 係、 就算你結合埋啊， 冇好難。 咁你諗下趕邊個落去先？ 唔 係就係派。 如果我係佢哋咧，無論羅冠聰、劉家雄、徐子健、 我唔計鄭錦滿啦。最後尾為咗保持自己最後一點嘅名聲，你投最危險嗰個啦。即係我頭先講嘅三三 scenario， 如果何秀華危險，你叫佢投佢啦；如果啊許智峰危險，你叫佢投佢，你仲可以保留翻你自己，唔會輸到撲街。好似上一次阿文遠興咁，你搞到自己1% 都唔夠，大佬，唔單止話攞唔到13蚊啊， 唔 係， 所以我呢個一啲都， 你仲俾人收撚埋， 唔 係 11蚊咩？ 以後人哋覺得你唔 electable 咧，係仲大鑊㗎，係 啊。 喂，就算我點解啲人成日叫我出嚟選，因為覺得我都仲 electable 嘛，我最少一次都有9.幾%，俾人打到咁撚緊要，係咪啊？全世界屌鳩我，係咪？咁我都 electable 嘛，所以如果我係呢啲人，吸取經驗教訓就係、是，屌你投翻過嗰度，你以後咧，你喺政治嘅生涯裏面仲有運行，仲有個藉口嘅， 自己退選啊，或者 係唔係冇得退選？你就話，你投啊 Anthony 啦，屌我瓜㗎啦咁樣。 哇！佢依家仲可以退選㗎，佢依家 Kingmaker 嘅仲都 提。因為提名期未完嘅話，佢都可以退選嘅。 咁佢哋又唔會退㗎啦，大佬。喂，你好似阿仲志咁，佢已經退咗個 Oscar Line， 又點樣再退咗個 呢個主席嚟㗎？係 嘛？ 好大鑊㗎！而家佢就係、是、嗱，佢湊翻嚟啲錢好似啊百幾，好似百幾個， 百六個。 但我就真係好奇怪，點解佢哋籌款能力咁高嘅時候咧，佢嘅支持度咁低咧？ 喂，佢講到明啊，我聽嘅啫，我唔知係堅定流啦嚇。佢話佢唔收肥佬奶嘅錢啊嘛。 講到明， 但係佢唔收肥佬奶嘅錢，佢嘅籌款能力都咁高喎、 啊，學生光環啊嘛， 係高過曬所有民主黨 啊。唔係啊，上一次六四同七一咧，都凡係話有參選嘅人咧，啲選民即係嗰啲參與者咧，係相對上咧係俾多咗錢㗎，你有冇發覺？ 嗯。 你點解有呢個現象呢？即使我唔投你都好， 嗯、 我都贖罪啊！我都捐俾你啊！ 即 係 用錢嚟支持 民 眾志啊！ 再捐， 佢咪招 小麗啦，甚至乎係朱海迪啦咁樣。唉，橫掂我都投唔到你一票咯，咁咪捐少少俾你咯。見到你咁辛苦，所以你唔好睇嗰啲籌款數字嚟作準啊！所以有一次社民連啊 Danny 咧，咪講嗰句嘢，喂大佬，從來 Danny 我從來我哋嘅得票率。同埋呢一個嘅 籌款數字， 籌款數字根本不斷唔成正比嘅， 有時反比添。 我都籌唔少嘅，屌我上一次幫我賣咗好多人情嘅，你唔知我使180萬啊，前前後後。 即係 我由 開籌款嚟㗎嘛。 我由我輸完區議會，使到去九月立法會選舉，我前前後後使180萬啊！你老尾，我自己都起碼出咗40-50萬啊！所以我點解今次鐵定話我一定，除咗鬱敏之外。我真係唔會同你包咗癲啊！咁解啊嘛，還乜輸緊？ 50000蚊啫， 唔係50000蚊，係啊，好提禮啊嘛， 80萬啊，係繼續 值翻啊，好多啲使費噶嘛， 係 值翻嗰啲濕碎啦，嗰啲 banner 都濕碎啦，你寄一次免費郵遞， 入屋單張 免費郵遞， 因為一張其實至少1蚊嘅你都要， 要啊，最好郵費。 唔係咁，你 郵費唔使， 你如果有篩選咗個名單就冇乜所謂嘅。咁你話如果本來50萬人，你寄20萬喎。咁就平少少，咁係好錢㗎。喂 ，anyway， 跳咗去九東先啦。 九東好， 我一路都講。 你老巢 有機會落區嗰個， 唔使擔心，開三二最大機會。 嗯， 即係勾大 三， 勾大。如果睇今日成績咧，因為佢咁高知名度，佢唔係佢四年前嘅勾大咧，佢仲有機會有回轉嘅空間。係冇嘅。所以大家唔使擔心。 唔係而家門檻分距係好大嘅。 所以黎文樂係聰明嘅，即係你問我，我亦都覺得佢好慘啊！上個幾個月，即係你俾人咁樣懟法。但係如果睇而家咁嘅形勢咧，嗰啲人都係好出名嘅人咧，其實大局已經定啦。三二開嘅可能性咧，我覺得係超過70%。 嗯， 其他啲都唔使諗噶啦，即係去當佢熱下身啊，去玩下就算噶啦。 喂，我哋會唔會用？用國肉喂殺雞用牛刀啊！但係如果 我哋唔使用牛刀啊，所以九龍東唔使擔心啊，係咪？因為嗱，你睇嗰啲扣除 名，即係你唔使唱衰佢啦， 唔係要計咗，都唔係屌咁翻身咁搞啊，大佬係嘛？即係我哋係即係唔可以對敵人仁慈，對自己殘忍噶嘛。最後結果就係、是、嗱，民建聯17% 正路巴波啦，工聯會胡志偉。譚文豪，你搭多過梁家傑，你差好遠㗎啦。但係咧，你唔好以為佢而家25% 好高，因為25% 咧，公民黨 都係高開低收， 成日都係 inflate 㗎佢。我最後咧，我估佢都係15% 都萬幸㗎啦。 嗯，但係佢剩翻啲票過俾邊個先？我就諗緊 上一次就過俾我， 咪過 我，過俾我，我唔知過咗邊個啊？ 即係仲 因為點解咧？ 我就諗緊，如果 其他人嘅形象咧。 其實我上次係有啲人話我策略錯誤咧，其實我係特登要咁做嘅，因為我覺得始終個大鋪咧就唔喺個激進票源裏邊啦。當然呢個我判斷錯啦。上次就俾曬我噶啦，今次我還俾佢啦，嚇、啊，即係呃鬼咗佢嗰啲，即係以為同佢差唔多期，我係粗爛事，屌咁咩，係嘛？咁所以我覺得譚文豪最多都係15%到嘅啫，胡志偉都係14-15% 嘅。咁你跟住落嚟嗰啲謝偉俊啊、工聯會嗰啲應該都冇問題 嘅，都係十五。 所以我唔係，其實我諗緊咧，阿梁家傑名單即係譚文豪名單咧，會唔會過咗啲票俾激進泛民，即係阿譚德志啦，即係快 B 啦，而令到快 B 嗰個名單係高過只西環契仔名單？ 唔可能， 難啊！ 唔係，我覺得就咁樣 嘅。I don't believe that。 嗱，公民黨啦， 即係你要明白九東嘅選民結構。係。第一就係佢嗰班友嘅慣性投票咧。是好多嘅，正如大家估計唔到當日咧，胡志偉點解會咁高？其實嗰啲係感情飛嚟嘅，係我係喐唔到嘅。我以為我喐到，所以我先要攞嗰個策略啊嘛，係喐唔到嘅。就算李華明唔選，佢都係跟翻司徒華、李華明俾翻胡志偉。你諗下，佢2008年同我選嘅時候。佢一萬飛到嘅咋？ 哇！佢底子好厚啊，真係。 佢哋成個黨嘅底子係厚㗎，我係喐唔到嘅。反而我點咧？最後嘅結果就係我咪同阿傑哥糖水滾糖魚咯。係，當年其實嗰啲咁樣嘅飛就係20-30% 到，咪兩條友分曬都斷。 當年華叔啲遺產啊嘛，你一直都喐唔到嘛。 我最大禍啊，因為司徒話我越。话我越大越坏嘛，屌我屌鸠佢啊嘛，我冇谂咗嗰度，跟住你激进派你又唔谂俾我，我扑街，咁我咪中间嗰度蚀咯，我咪中间蚀嗰10% 翻嚟咯，屌咪如果咪点解有10%？嗱今次咧，你问我10% 走去边咧？即使我帮边个都好唔关系噶啦，所以唔使逼我去帮边个，冇卵用啊！我4年都冇卵落过区，我落到去都俾街坊屌我啦，咁卵耐冇见你，正如我哋即系游行一样啫嘛，咪胡瑞山。如果黎文樂喺度有黎文樂，譚德志有譚德志，咁每人攞兩三個咪拜拜咯，分享完噶啦。你嗰啲選民真係聽你點啊？你跪喺度嗌佢都冇用啊！就我跪喺度嗌佢啊！叫佢投瑞山啦、啊，我叫佢譚德志啊！屌你坐兩戇鳩啦！ 但係你上個禮拜咁樣計啊嘛，你嗰兩萬八拆開咗，咁另外阿黃達嗰三萬二裏邊萬五其實可以落封啲飛嚟噶嘛，咁剩翻仲有萬七，其實嗰萬七唔夠當選嘅。 譚德志咧，我覺得無論胡瑞山都好啦，其實一個好嘅操兵嘅機會。如果你諗住係借呢個機會即係繼續選嘅話，但係就即係唔好期望咁高。 唔係咁，如果你操兵嚟講，即係黎文樂一樣嘅啫喎。即係嗱，佢叫兩區，而家犧牲咗黎文樂，我反而覺得操兵嚟講咧，我擺喺 我有擔心啊，黎文樂唔選咧。佢而家有3% 啊嘛， 系啊， 系嗰3% 就去邊度啦？ 佢兩都鳩蛋咪撲街， 哎，哇咁啊大啊，唔係應該 咁 你中箭嗰啲點會趁熱狗啊？ 係咯， 咁啊係 兩回事嚟咯，即係中箭熱狗深仇怨恨噶嘛。 咁俾埋譚德志咪七咯， 七係咯，再搶多少少， 但你都唔夠啊， 良性競爭少少。 嗱，你加埋啲錢啦，上次我攞9.幾%。譚德志攞四，眾志攞三，工黨攞一，咁咪4-3-1，咪加埋八咯。 如果再加少少公民黨咧，兩性競爭啊當啊。 我覺得我好大部分嘅票咧，都翻公民黨同民主黨噶啦。以我上一次製造出嚟嘅形象，其實我係吸嗰啲票嘅啫。我亦都刻意咁做，因為我知道我激進票已經係好唔穩穩，因為激進嘅選民你都知係咩人嚟噶嘛。今日就講得長毛係英雄，聽日就講得梁天琦 係係啊，呢個我真係真係好認同啊！真 係，我講激進嘅時候，點解你諗咗唔知去邊諗到？其實 真係只要嗰個人 present 得夠激嘅時候咧，啲激進嘅票源就去曬嗰度。 因為嗰啲人係 情緒票啊， 情緒票 躁動不安嘅人啊，嗰啲叫做嗰啲係成日變噶。屌，聽日就話唔係香港獨立噶啦，撲街！又覺得唔撚務實噶啦，當選咗自己荷包嘅時候，真係唔係一個好堅定嘅理念嘅人嚟嗰啲係，總有呢個社會嗰10-20%、10-15% 嘅人係咁嘅人，所以唔使諗啦。九東大家放心，暫時啊，繼續屌鳩鳩達，佢一定玩完噶啦，話俾你聽。但係贏就冇噶啦，除非你唔關我事啊，即係黎文樂退咗。即係你叫埋胡瑞山咁啊，阿 B 哥就有少少即係希望 拍咗10次街站，仲有10次街站， 7-8% 嘅機會。 收埋數啊！ 屌你，你7-8% 贏唔揾到，你唔好叫我身水身汗啦、啊，夏天大佬 唉， 好，下一个。 唔系，佢唯一嘅功能就点咧？令到勾达咧，系呢一世都唔使再谂。你唔好谂住有机会赢，我一早讲咗呢个，所以三二系好正常嘅道理嚟噶，唔好痴心妄想啦。喂，人民力量当日系靠黄老邪嘅，大家要承认呢个事实啊，大佬。佢一走咗之后，再加本土嘅崛起，冇捻晒嘅啦，飞好好地帮大家打一仗，打柒勾达。咁你起码都有4-5%，攞翻按金之余，攞翻唔知13-14一票。下次仲有機會。 唔係你人民力量講到呢度咧，我都好擔心喎，大佬。即係嗱， 佢哋好擔心啊，因為佢越嚟越好堅啊，屌！ 唔係，因為其實佢現有， 我都覺得自己好唔撚掂啊，大佬。 嗱，你現有得兩席係咪？咁你而家大舊唔要啦，係咪？咁就新東萬必就真係好危。 萬必 咁，如果你 我最擔心佢個問題咩咧？新東講一轉頭咧，就係佢同長毛一齊攬住死。係 啊， 係 啊， 即係兩個都 票完雙格。 係啊，因為你。佢嗰啲激進飛兩條友都俾梁天琦個撚樣扯走啊嘛！呢下先至係令人最擔心嘅一樣嘢啊，大佬。而你九東點解唔得咧？就因為個門檻太高啊嘛。 嗯、 九東你係要穩陣贏一席咧，起碼都14-5%。你上次勾達好問㗎啦，13，我十， 謝偉俊14%嘅。 謝偉俊14， 謝偉俊14， 你計翻 都好撚準㗎，唉。好啦喂，仲有少时间讲埋九西好唔好 啊？九西，唉， 嗱，你问我嗰六席里面都系得两个 scenario 嘅啫，3-3开，4-2开，4-2理论上咧整个泛民嘅，但你话尤慧贞同黄毓民咧加埋有18%咧，真系唔出奇的，因为你谂下，如果话激进嘅选民有15-20%咧，本土嘅支持者咧，确实有咁多， 系 嗯， 咁但系你话。究竟最後嘅結果係咪咁嘅戰果？嗱，我先講一啲穩勝嘅名單先啦。 嗯， 梁美芬冇問題啩？蔣麗雲冇問題啩？毛孟靜、黃碧雲冇問題啩？即係呢四個女士，我唔敢叫四條女啊！屌，咩嘅俾阿黃碧雲屌鳩喎？ 四個阿姐啦，係 四個阿姐，四個師奶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得翻兩隻爭，咁你問我睇高一線嘅名單定黃毓民啊？系咪？除非尤慧贞真系能够取到咁，同埋尤慧贞老实讲，你头先我讲嗰个分析啊嘛，你六月几去做个调查，到杀到去七月先至储够，即系成800几个调查。喂，你唔好忘记6-4-7-1嗰度有几大嘅变化，对青年新政嚟讲。 嗯。 同埋究竟佢上到论坛，屌唔系睇样噶嘛，大佬。 睇佢论述表现噶嘛。 到时到后俾阿小黄昏系咁样咬 Q 佢，好玩啊嗰下。 我真系惊阿尤慧贞系俾人咬噶。 会啊，佢论述一向都差噶啦，尤慧贞。 肯定。 喂，所以你问我咧，其实我唔知啦，但系就嗱最坏嘅 scenario 当然3-3啦，即系话你连工联会嘅名单咧，而家有5%， 即系工联会冇缺一席噶，你咁样嘅 conclusion 就系 唔出奇嘅。因为点解咧？其实无论蒋丽云同埋呢一个嘅梁美芬嘅名单咧，都系达到写咁滞噶啦。如果六席嚟讲，其实唔需要攞咁多。同埋，因为点解咧？而家做调查咧，其实我哋系 overrate 咗成个泛民。因为工联会又好，民建联嘅名单都好啦，其实系未出场噶嘛。即系郭伟我唔知郭伟强先唔识啦吓，我就唔系好识啦。屌，原来即系之前系功能组别嘅，屌，突然间转咗去我都唔识个人。喂，但系佢喺選舉嘅工程裏面咧，因為佢每一座都有個工聯會嘅書記嘅，到時就話俾你聽，你投阿曹家超啦。喂，咁嗰陣時候個調查先反映到出嚟噶嘛，我都唔知邊個，你哋派邊個代表？ 最清楚啊，呢、這個。 唉， 咁所以咧，嗱，唯一嘅危險就係3-3，就係梁美芬搭呢、這個鼠王芬，再搭多個工聯會，但係呢個機會我覺得係低少少，4-2嘅機會好大。咁當然啦，四。我哋四嘅話咧，就係、是、黃碧雲啊、毛孟靜啊，甚至乎黃老邪再搭，我覺得最大機會咧，唔使諗啊，黎偉晶、譚國橋， 係，一定係譚國橋。 因為我估計尤慧晶喺選舉論壇嘅表現咧，係不如想象，同埋經過6-4-7-1之後咧，呢班人露撚曬底嘅，泛民嘅支持者係唔會投你嘅。咁佢所以咧，唯一嘅功能係咩咧？就係扯散黃毓民嘅票。係。 所以黄毓民你呢轮系咁样 咬佢，如果开3-3未必系一件坏事，就可能黄毓民输。 我最希望都系呢样嘢。 因為對我哋嘅民主運動係有幫助 嘅。 係啊，屌我起碼唔使我日日做節目喺度屌鳩呢個雙黃一塵、葉普成加本土派做乜撚嘢？ 喂，等陣， 我哋應該得閒去鬧下工聯會、鬧下民建聯、鬧下啲商界咁啊，撲街， 對準翻呢班人啊嘛。 喂，對準政權啊嘛，大哥！ 喂，唔係喎， 都係自己打自己嘅咧，咁過癮。 喂，阿昌個 Facebook 佢而家就開咗個新 post 喎，話 CK 號喎 ，CK 號係咯， 係真係啊，係咪真㗎？真係 我唔知喎，我信佢係㗎。 即係佢兩個共組名單啊！ 阿昌自己搞掂個外國護照先啦。 唔係阿昌就唔會玩嘅，但佢就支持阿 CK 出嚟。咁究竟佢喺呢個冇咁樣嘅民調嘅情況之下，淨係用嚟咬雙黃？咁究竟個即係走出嚟嘅結構會點樣咧？ 你主要係咬呢個本土派，你要俾公眾咧將呢個本土派所謂嘅唔單止係面目模糊咁簡單，而係個虛假嘅面目咧係暴露喺公眾面前。因為點解咧？以前都係嘅，今次嘅港台嘅辯論咧，其實最多人睇。起碼有成百萬人睇，因為佢擺咗喺呢一個嘅無線度播嘛。以前就 alternate 嘅，即係嚟話2012年嘅時候，2011咧就亞視播，2012所以就變咗無線。 嗯， 今日剛好啦，因為最重要嘅立法會選舉，如果你喺嗰個選舉辯論裏面咧，能夠暴露得到佢啲嘢出嚟嘅話咧，其實好大作用，因為成百萬人睇嘛， 係， 同埋啲人會放上 YouTube 噶嘛， 係， 所以你變咗呢個表演就好重要咯。 嗯， 同埋聽翻 CK 啲節目咧，其實 CK 佢爆啲本土派啲料咧，其實爆得好多嘅。 係啊，大佬， 我諗緊準唔準嘅？ 講到呢個咩本民前配級制喎，大佬， 即係原來係可以配女咁樣配級嘅。 唔係啊，係男女任你配啊， 男女任配添喎。 我早知我梗係本民前啦，唔使咁煩啦。 喂，冇嘥時間啦，講埋最後一個超區。 係超區， 仲有啊？仲有時間啊！ 超區有嗱呢個真係一出嚟嗰陣時，我真係好意外啦。因為其實公民黨嘅陳婉心咧，其實係公布咗話參選咧，其實係不足兩日嘅。其實咁，但係佢竟然咧入到五強喎，阿哥係嘛？ 五強啊！ 入到五強啊！咁呢個好意外啊！呢個大土伯佢自己有佢見解嘅，呢個就 唔係。我覺得呢一次咧好大鑊㗎，超區唔使諗三二啦。 边个三呢个二啊？ 建制三啊， 系泛民，二系建制派，唔使谂啊，呢个算啦，我唔使谂啊， 正常啊，呢个系 我哋系二三， 嗯， 得梁耀忠、涂谨申冇问题， 系 输噶， 嗯，咁啊 输噶，不过你问我，咪有得佢输咯。第一，立法会唔系相当重要得咁紧要，你赢嗰个位唔系当然 讲，唔系你真系唔睇好陈婉心系嘛？ 梗唔會啦！ 你三個剩翻一個名單係邊？ 因為你太多人啦，你又鄺俊宇，又關永業，又譚香文啊，譚香文而家冇啦，咩何啟明，每人攞你2-3%，你都死啦！ 但係最後一個最後一席係邊一個先？ 如果最後一席有機會贏咧，睇而家個情況咧，就真係呢個陳婉心咯。 嗯， 係咯， 係咪？ 咪三嗰三席咪就係梁耀忠、盧錦申同埋陳婉心有可能係。 有噶，有噶。 咁但系如果 呢個係比較好嘅 scenario， 呢個係比較好嘅 scenario， 但係三二咯，唔好咪二三咯。 係， 但我覺得係低嘅。而家你亂成咁咧，我哋拆散曬啲飛。 係， 所以咧，你問我咧，即係如果建制派佢今次係再做一張嚟，陳婉嫻出翻出嚟都得啦，係咪？咪陳婉嫻、周浩鼎搭呢一個嘅李慧瓊， 嗯， 搞掂， 係， 係咪？知名度高嘛，咁你跟住邊個咧？就係。得翻阿鐘同埋阿陶韻新贏嘅啫。 嗯， 系 陳婉心，你話俾我聽點解咧？因為佢個問題問公民黨嘅陳婉心啊。 嗯， 嗰6% 係嚟自呢度嘅屌， 即係認黨唔認人， 係啦， 黨起碼黨嗰6%，因為公民黨嗰三隻字，起碼攞咗4% 啦。 唔係即係其實反映到一樣嘢。 你唔知佢好 senior 噶陳婉心，88年做區員啊，做 senior 過我啊，屌你真係。 我知， 但 係 到而家都冇乜知名度。 係，唔係但係反唔反映一樣嘢咧？就係話其實啲選民咧，其實都可能會就係覺得，喂，你民主黨出兩飛，係咪應該翻俾其他大黨咧？係咪因為咁樣嘅原因係會配到俾呢個公民黨咧？ 我覺得有難度咯。 啊！ 但係你話正路牌。即係如果唔係咁散咧，我哋攞三二係冇問題嘅。 唔係，同埋就係話， 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肯協調，唔係為咗私利，同埋唔知背後咩不可告人嘅目的嘅話咧，攞三二係冇問題。 係， 我哋攞翻三，因為點解選民始終個基本盤係 六四或者是差少少都是五八五七， 四成五对六成五，六成五左右，四成五对五成五左右， 系咯， 咁但系而家你散成咁，每人剔你两三个 percent， 你都 P K 啦，你邝俊宇啊同阿陈婉心啊都争到 P K 啦， 嗯， 个个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啦，邝俊宇唔系差好远嘅咋，佢四，陈婉心六嘅啫嘛， 系啊，到时攞一个就少一个， 两个加埋十咪得咯。起碼你由嗰度起步先啊，咁啊唔使諗，有啲係投咗去譚香文，有啲係投咗去關永業，咁你嗰度加埋都十四啦，屌！ 咪譚香文唔係啦，譚香文唔係。 咁你十四，你都逼咗嗰個工聯會嘅五啦，係咪先 ？At least 周鼎都係六啫嘛。 喂，咁所以其實咧呢一 屌黃鳩，根本你送個位俾人，成個泛民。 我覺得呢一個咧，即係叫做民調啦，都好適時啦，即係叫做係啱啱好啊！我覺得 timing 其實係出得幾好嘅，因為其實而家距離截止即係呢個投報名 勸退咗好多人， 係啦， 醫生勸退咗我成日睇，同埋呢一個梁仲恒啊， 唔係我都唔明， 唔係梁仲恒本身就話 我都唔明，其實咧，我始終唔明一樣嘢咧。即係我都算係啲叻仔嚟嘅，都算覺得自己嚇，起碼我自己覺得啦嚇，即係都覺得識計算嘅。我都計唔掂九東呢條數，個個都覺得我唔選，個個都撲佢嘅屌真係。之前冇人敢去嘅，我喺度嘅時候係啊，鳩達因為有 agenda 需要嚟嘅啫嘛。喂，九東好難選嘅，你自己落下區就知啦。我喺度十幾廿年，我就知啦，大佬。你而家咁樣個個湧落去又好，或者好似超區咁湧落去又好。即係以為有機會，屌你不如去澳門賭一鋪嗰個啦！你入呢、這個 老虎機， 老虎機啊！你入一百次總中一次啊，大哥！你點中啊？超區同埋呢一個嘅九東嗰啲咁嘅情況，咁啊今次都好，我覺得有一個教訓嘅。第一，你問我所謂素人政治咧，係可以 test 一下究竟中就唔就？ 我真係完全唔認同素人政治啊！ 一般嘅選民真係會去投票嘅選民。始終會覺得我梗係投啲穩陣啲嘅 ，predictable 啲嘅人啦，大哥。第二最大嘅考驗就例如本土派咁，佢俾我哋反擊咗咁耐，其實你仲剩翻幾多飛咧？以前我覺得有機會最高峰嘅時候去到十五，我覺得而家跌翻去十。 嗯， 只要我哋繼續努力，繼續打佢， 因為其實 揭穿佢嘅西洋鏡，將佢前後矛盾嘅一次過暴露出嚟。佢哋冇人都玩㗎， 因為情緒好快落翻嚟嘅啫嘛，其實。 唉， 除非又掟翻一次磚咯，我 嗰啲係躁動不安嘅選民，日日都喺度轉緊㗎啦，你真係信佢一成嘅心靈嘅。 網上面 其實嗰班選民都一樣係同佢哋嘅本質一撚樣㗎嘛，你個撚樣去掟磚啦，坐監係你嘅撚樣。我咪撐你咯！ 佢都係喺個鍵盤面前喺度，我去撐你咁樣。 唔係呢個就 都係無恥嘅人啊！我意思話 呢個就係阿司徒夾大嘅，即係其實 人人都是司徒夾大 啊，係啊，就係咁樣。喂，司徒夾大，即係佢支持咗邊個？喂，佢支持過梁振英添嘅，呢條友係 係啊係啊，咁佢特首選舉嗰陣，佢係撐出撐梁噶。 咁所以你話 打偏門啊嘛， 唉，契弟本身就係上， 唔係所以呢個咧，阿爺都係抵死㗎啦。講翻轉頭就係、是、其實而家咧，後期分豬肉出嚟，即係或者即係好似咧嗰啲魚池咁啊，屌乜掟嚿豬肉咧，屌幾廿條友幾廿條魚喺度搶，搶搶下咧，屌原來咧咬埋隔離嗰啲隻，咁跟住喺度打交咁樣，而家咪完全咁嘅情況 咯， 二屠殺三士咯。古代嘅智慧嚟噶嘛？呢啲不嬲都系。 你問我今次就唔會話衰到咁緊要嘅，但系咧你話係真係好嘅成績咧，我就唔覺得 嚇。你覺得保唔保得住18對17啊？ 差唔多啦，我覺得。 啊，我覺得 因為最後嘅結果咧，啲選民咧絕大部分我講緊都係會理智去諗，就係、是、唉、哎、最穩陣嗰啲我投翻。 咪咁所以咧，啊呢、這個咩叫做 葉普成唔使諗， 係 因為太臭啦朵。太臭啦！即係我哋好大功勞啊！屌，所以泛民應該即係見我哋一功啦，頒翻個獎牌俾我哋。 監察匪類有功， 冇錯，其實主要匪係監察院啫，我都冇乜功嘅屌。喂，好撚有功啊，係咪嗱？葉普成青年新政，其實今次咧，我覺得都唔會係咩嘅啦。只要繼續打青年新政，所以我嚟緊嗰個零兩個月咧，就係即係揭穿呢、這個。 青年真， 你系要不断咁漏去隻抽啊！要 佢唔会嘅， 你会唔会上到人哋嘅台啊？再次 唔系我有乜所谓嘅，跳去边度都系嘛？但系就佢未必咁嘅。 惊 不过你冇话，无论游卫星又好，即系阿黄俊杰都好，上到论坛都系挂嘅， 挂 系嘛？ 嗯， 如果我系黄老邪都喐佢啦，你喺我袋度攞钱走，大哥点可以咁着数嘅俾你？因为黄老邪。如果你真係 CK Ho 去玩佢嘅話，佢都危險㗎。係 係 啊， 佢不停玩佢啊，策略好簡單嘅啫。你不停玩佢啲票，咪跌落游泳圈度。 嗯， 跟住兩個溝撚暈佢咯。 嗯， 輸得埋。 哇！你咁快 日日搏匪你都死 啦！我希望係咁啊，即係我有好多主觀情況啊嘛。 你真係成日爆響口，你真係。 屌！所以我永遠係咁嘅。 你啲費格遜啫。 我買咗場啤，我唔係好想分析嘅場波，因為你有主觀期望。 係啊。 即係除非你嗰樣嘢完全抽空咗咧，我就好理性分析。 鬥難嘅一樣嘢， 好難㗎！屌你唔買一場波相對容易啊！ 唔係咁，所以你講啦，即係你話建制同泛民嘅軍勢咧，都唔會有太大意外咧。咁啊，張志剛又唔使擔心啦，係咪？ 嚇，梁振英都做唔長㗎啦。 我呢、這個嚇，呢個建制派大敗嘅話，梁振英連任百分百啊嘛。 唔係，同埋我諗你諗下，黃國健最近做嗰個訪問咧，其實都有少少玄機嘅。 係咩訪問啊？ 喂，佢咪講緊梁振英話唔宣布繼續聯任咯，住啊， 嗯 嗯， 啊，即係唔宣布繼續連任到九月選舉 之後 啊嘛， 呢個 玄機就在於咩咧？連黃國健都屌柒佢啊！ 呢個就係財經術語，就係叫不明朗因素。 喂，咁你對我建制派嚟講，喂，我同你孭曬啊嘛！ 你嗰啲選民有不明朗因素咧？即係所以呢個咧就都係行程就向看淡啦，即係。 喂，我所有建制派本來唔使俾人工，唔使俾人問呢個問題。其實你一句已經 KO 咗佢，正如周浩鼎答嚟答去都答唔撚到啫嘛。 啱啊，屌啫！ 你知唔知梁振英唔入？即係俾你答多次。 咁琴日梁振英仲要咁樣答教路，大佬真係。 佢嗰個答案真係好笑嘅，真係。 喂，點答咧？阿爺都未吹雞，我點知歸咩邊啊，大佬？喂，好簡單啫嘛！建制派對建制派嚟講，你估你嗰票係你嘅咩？係阿爺噶，大佬。 真係累死人呢個真 係。係咪？你做得佢條僆，咁你梗係聽佢講，阿爺都未吹。咁梁振英自己話自己未決定咯，咁阿爺唔會咁戇鳩表態㗎。如果建制派輸到撲街，梁振英一定連任唔到，一定。如果好翻少少，好似頭先我嗰啲所謂嘅保守估計嘅話咧，少少希望，但係都唔大。因为点解成个建制派阵营由自由党、工联会全部都唔妥你，就快瞓觉啦！喂，我系阿爷，喂，烦唔烦我啲啊，大佬？你仲喺度咁搞？喂，我换个相安无事，唔好成日次次开政治局常委都有个香港 report 喺我面前都唔得噶，大哥， 系真系好乞人憎你。 喂，我处理下西藏同新疆得唔得啊？内蒙得唔得啊？大佬， 而家系南海。 系咪南海爭光都得？ 嘢又係 你煩唔煩嘅咧？得一個道理嘅啫嘛。你作為一個獨裁者同當權者，係少一事不如多 多事不如少事， 多事不如少一事，梗係啦。所以佢輸到撲街，一定唔使諗。如果係問問水水，好似我而家咁估計，都唔使諗嘅。除非你話大勝，勝到開行，咦？呢條橋得喎， 五十席啊， 得喎、啊，原來可以解決呢、這個反對派嘅問題喎、啊。咁又唔同，咁又唔同，但系一定唔会啦，我估你个香港人傻嘅咩？ 好啊，唉，今日真系爆晒钟啦，唉， 多咗两个阿哥仔喺度， 系啊，唔系，因为你已经一早讲明啦嘛，你系嚟紧呢吓，即系咪下个礼拜开始啊？ 冇，廿九号先走， 廿九号 等埋报名完先， 系， 因为等紧黄老邪究竟报唔报？ 下个再下个礼拜，咁啊，阿两位阿哥啊，你睇下到时即系得唔得闲，即系帮手即系 acting 啦，系咪？ 好啊， 署任啊， 你系你使咁多，你试下过嚟得噶啦，你我推嚟咗。 轮流署任啊！唉，而家 唔系大军曹咩变咗？ 啊，唉，咩曹都好啦，唉，好，到时再见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 Peanut.com， 我系林卓廷。